啊。 嗯。 普瓦捷大学。 啊，普瓦捷的。 啊。 普瓦捷大学叫。 它也可以翻成 无所谓，反正刚才那个常晓武老师给了我一个解释，稍微正。 啊， 您说。 普瓦捷大学又一名普瓦提埃大学，始建于1431年，是欧洲最古老且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为法国教育史上第二所大学，法国国立大学科英布拉大学集团成员。普瓦捷大学始建于1431年，位于维埃纳省及波瓦图夏朗大区的首府城市，大区首府哎，普瓦提埃，综合实力在法国众多公立大学中名列前茅，多专业领域发展高水平科学研究。普瓦捷大学在历史上的影响极为深远，培根、巴尔扎克、笛卡尔、居里夫人等人曾就读于此。截止2016年底，普瓦捷大学设有市中心大学校区和未来乐园培训区，在昂古兰姆、尼奥尔、夏代勒罗设立了分校区，共有学生24600人，留学生3000名，分别来自110个不同的国家，教师及研究人员1430人，有54个受公认的实验室和研究机构。普瓦捷大学历届毕业生中共有一名诺贝尔奖得主，多名卡夫卡文学奖得主，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和多名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及部长。1431年校训，哎呦，这君宁你来看，这校训是什么？看拉丁语 ，desovius des 什么 talents 天才。校训是知识与智慧。学校概况：1431年由 Ergenis 4世教皇创建，并由查理7世国王颁布法令批准，因此普瓦迪埃大学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是由欧洲最古老、最声名卓著的大学组成的科英布拉大学集团的成员。同时成员的还有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哥廷根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布里斯托大学、爱丁堡大学等。哇，牛逼，常春藤啊，相当于，普瓦5个学院，只有5个学院。第一，神学院。第二，教会法学院。第三，民法学院。第四，医学院。第五，艺术学院。只有5个学院，最初啊，当时就有4000人之多，哇，其声誉和规模在法国只有巴黎大学可以比美，两所名校一同在欧洲享有崇高的声誉。普瓦捷大学为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也是法国教育史上继巴黎大学之后的第二所大学。啊，普瓦捷大学校友中耳熟能详有数学家杜贝莱、作家巴尔扎克、文豪弗朗索瓦拉布雷、哲学家勒内笛卡尔、散文家弗朗西斯培根、代数学之父弗朗索瓦韦达。2008年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吕克蒙塔尼，20世纪发现了极其珍贵的放射性元素雷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玛丽居里夫人也曾在普瓦捷大学学习和工作过。普瓦捷大学的学生宿舍和街道通常以居里、拉贝雷、笛卡尔等命名。校园面积25万平方米，可颁发300种国家和院内文凭。啊，下面是那个照片。我看啊。 点评。 点评。 结论。 啊。2007年，在对法国全法82所大学评价排名榜中，普瓦捷大学综合排名第一位。 这个普瓦之战，其实在我的心中啊，我是特别希望能够来这个地方的，因为我对这个地方非常心向往之。 就去年我们这个去西班牙，这个去西班牙我们其实是这个在比利牛斯山地这个南面，当时我们就那一次我们就主要讲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这个800个世纪之间的这种斗争啊，它当然就肯定就涉及到这个法国这边。那么今年我们的特点呢，我们就到了比利牛斯山的北面啊，我们刚好是一个从北面看南面，一个从南面看北面。我为什么对这个地方心向往之呢？所以昨天我们和导游商量说，我们可以改变一下行程，我们去南特稍微绕一下，就去一下这个普瓦捷。就是因为我在研究这个阿拉伯的这个军事史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这个普瓦捷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昨天大意上我都说了一下，所以我就想到现场来看一看这个地方。当然我们今天所在的并不是那个真正打仗的地方，真正打仗的地方是从普瓦捷到图尔这个中途之间，就是那场大战。我可以稍微这个详细的说一下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公元711年，伯伯尔人啊，就是阿拉伯的这个信奉伊斯兰教的一支伯伯尔人，他们主要生活在摩洛哥，就是北非的这一片。他们皈依到伊斯兰教以后，他们就成为就是所谓的信仰的武士啊，这个就往这边打。我前面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在路上有人说，对，这是这个导游提的问题。伊斯兰教它就特别强烈，这有这种这个进攻性啊，因为伊斯兰教它的古兰经给人有两个最直接的结论，让整个这个宗教有非常强烈这种进攻性。那么这个两个结论是什么东西呢？伊斯兰教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叫穆斯林，就是穆斯林的意思，阿拉伯语的意思就是归顺了这个安拉的人叫穆斯林。还有一种人叫卡菲尔，卡菲尔把阿拉伯语的意思是什么呢？异教徒。就是在那个阿拉伯，在那个伊斯兰的这个宗教当中，世界上只有这两种人。那么他的所谓的圣战，就是要不断的去让更多的卡菲尔成为穆斯林。第二个结论就是世界上只有两块土地，一个就是伊斯兰的家园，就是被他们占领的土地，一个就是战争土地，战争之地。就是他们的圣战就是要不断地通过发动战争，通过圣战让世界上所有的战争子弟最后成为伊斯兰的家园。所以按照这个教义，按照古兰经的这个教义，它这一个宗教它一定是非常具有进攻性的，因为它要让所有的卡菲尔去成为穆斯林。现在全世界有19亿穆斯林，那么有70亿人口，那么他们认为这个70亿人口除掉穆斯林以外的这些所有人口，将来都是我们去圣战的对象，要把这些人全部都变成穆斯林。像有这么大的广袤的这个国土面积，他们认为除了伊斯兰所占领的面积以外，剩下的都是要他们将要通过战争的方式把他们占领成为伊斯兰土地的。所以土地和人口对他们来讲就是他们要圣战的对象，要让所有人成为穆斯林，要让所有的土地都成为伊斯兰的和平之地。所以这个古兰经的这种教义就决定了它有一种极强的进攻性，它必须要，它的口号啊，这个圣战这两个字是穆罕默德提出来的，它必须要通过这个观念，就是向全世界去发动这个战争的方式。它当然它不简单的是一个武力上的战争，它包括一种这个宗教上的这个归训啊，归依来实现。所以在这种思想武装下，从632年穆罕默德归真以后，后面所有哈里发都是军事统帅，他们都不断地去征战。然后他们从阿拉伯半岛出发，首先征服了波斯，然后征服了中东，然后征服了埃及，然后沿着地中海的南岸就不断地往北非这边进攻，就把摩洛哥这一带，就是我刚才说的伯伯尔人全部都征服了。征服了以后，他们就开始一个新的起点，要向欧洲进攻。那么从墨西哥向欧洲进攻只有一个非常 狭窄的海峡叫休达海峡，就是西班牙靠近非洲这一部分，最近的地方只有7公里，所以当时他们非常容易的就跨过了休达海峡，就开始去进攻伊比利亚半岛，就是去打西班牙，那个时候不叫西班牙，就是伊比利亚半岛。那么打到20多年以后，从711年打到20多年以后，一个半岛就是今天的西班牙、葡萄牙全部都占领了，都穆斯林化了。那么他们并没有收手，他们认为他们的兵锋一直要指向欧洲的中心地带，所以他并没有说我打下了伊利半岛以后我就开始回家，没有，所以他们就翻过了比利牛斯山脉，就进到了今天的法国的土地，今天叫法国啊，在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法国什么这种概念，就是欧洲，当时我那样讲，这是法兰克人的土地，就是法兰克人。那么他们打进来的第一战，最重要的战争，就是在我们住的地方叫波尔多，在这个地方打的，阿拉伯人胜利了，胜利了，他们兵锋继续向欧洲向巴黎方向推进，结果就在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普瓦提埃或者叫普瓦捷，就发生了另外一场战争，就是我昨天说的这个欧洲的命运改变军事版图、宗教版图和政治版图的一场大战，叫图瓦之战。图瓦之战它是由这个莫洛温王朝的公相叫查理马特啊，由他来带领的。这个查理马特啊，这个人呢、啊、非常的了不起，因为当时阿拉伯人过来的主要是骑兵啊，他主要骑兵翻过了比利牛斯山脉以后，他们主要是骑兵在这个地方打仗，他们是带着那个弯刀，阿拉伯的弯刀，然后跨着马翻过了山打过来了。那么查理马特他当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的人都非常震惊的一个决定，就是让这个麦洛文王朝的军队放弃马匹，他们不用骑兵来对骑兵，而用让所有的骑士都放弃马匹，他让那个长长的这个盾牌，让每一个军团、每一个团体都形成一个四面的围墙，把这个战士围到中间。这样，当阿拉伯的骑兵冲过的时候，他没办法能够去冲开这个由盾牌所围成的这一个钢铁般的这么一个群体。所以，阿拉伯军队的骑兵像大海的海浪一样的推过来。但是他们在这个莫洛文王朝的军队的这些坚强的盾牌之下，就像海浪撞在岩石一样，他并不能冲破他们，这样就使整个阿拉伯军队的兵锋受到很大的挫伤。阿拉伯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们就是走到哪儿就抢到哪儿，因为他们有一个规定，只要把1/5的抢的这些黄金细软上交给哈里发，这都是他自己的。所以他们为什么愿意打仗，就是因为他不断地去抢劫这个阿拉伯的这些骑兵，都是一些野蛮人，他们也没什么教养，没什么文化，当他们在外面去打仗，来到欧洲这些富饶土地能够去抢东西，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这个收益，所以他们每个人身上都绑满了这种黄金细软各种财产什么东西。那么查理马特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第二点英明决定就是他派一支特别尖锐的这个轻骑兵去袭击他们的大营，结果袭击大营以后把大营一放火一烧，这个阿拉伯军队的战士就慌了，因为他们一看后面的帐篷起了火，他们就担心自己的这些背在身上的这些黄金细软被别人搞跑了，所以他们就无心恋战，就往那个烧的帐篷这个方向去抢他们原来的东西，因为他们身上带着太多的东西，就是特别害人的，所以像我们钱小华钱多了也是个麻烦，是吧？结果呢，这些战士就发生了大规模的这种溃退，在这种溃退的过程当中，他们把自己的主帅就是拉哈曼统帅这些难剑和这个马蹄，把这个人把他的主帅就踩死了，踩死了以后等于全军没有统帅，就是属于那种这个群龙无首啊，所以他们就溃退。在这个时候，这个锤子马特才号召他的战士重新跨上马匹去追击他们， 一直把他们追过的兵力都是山脉，让他们回到伊比利亚半岛。所以这场战争完全是以这个法兰克人的军队，就是莫洛文王朝的军队而结束。当然这场战争的结束有一个这个很重要的意义，那毫无疑问就是让阿拉伯军队的兵锋从此被堵在比利牛斯山脉的南面，再没有跨过这座山脉来到欧洲。对，我昨天说过，正是因为他们在732年在伊比利亚半岛进攻欧洲的这条线上受挫，所以他们重新回到，就是他们阿拉伯的军队重新在地中海的那面沿着中东的方向去攻打土耳其啊，攻打土耳其，从八世纪开始一直到十五世纪，最后打了几百年以后，终于在1453年征服了这个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啊，然后他们才从这条线上进入到了欧洲。这个图瓦之战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是研究中东史的，他叫西提啊，西提写的这个阿拉伯史是写得非常棒的，可以推荐大家读这本书。然后他说了一段话，就是说假如图瓦之战是阿拉伯人获得胜利而法兰克的军队获得失败的话，如今牛津大学里面的学生将会学习的是古兰经。就说他翻过了这座山以后，其实欧洲是一派平原，他无法去阻挡他的骑兵前进，那么他们就会占领整个法兰克的土地，然后占领整个欧洲，一直打到英国去，就会形成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普瓦提埃战争，当然正因为这一点，所以在732年这场战争是在啊，我昨天讲过，这个查理这个人，因为这场战争他指挥的这种英勇策略，是他获得的锤子的称号，所以他在欧洲称为查理马特。所谓马特，就是法语就是锤子的意思啊，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那么由此他振兴了公相这一个家族，是他成为取代莫洛文王朝而建立加罗林王朝的这个最初的创始人。他的这个第二个儿子就是埃兹皮平啊，后来这个教皇为他高油，让他成为加罗林王朝的国王。他的孙子就是查理曼大帝，就是我昨天说的，把整个欧洲分成三部分，就是查理曼大帝这个他有一个条约，就完成了这么一个欧洲的一个分封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圣女贞德，这个可能你们都听说过啊，有电影。那个就是在后来的百年战争当中，就是英法百年战争当中，我们知道来到法国，我们就会看到，包括我们昨天住的这个地方，这片土地叫阿基坦，包括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叫布列塔尼，这些地方都是英王所占的土地。在这个中世纪的时候是没有现代国家这个概念的，我们今天说英国法国，其实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英国也没有法国，它就是一些诸侯，就是一些诸侯他们领有这些地方的封地。好比说阿基坦公爵啊，就是我们说那个女的啊，就是这个约翰王的妈妈，阿基坦。布列塔尼也有一个公爵，他领这个，后来因为这种复杂的继承关系，所以他们后来可能都成为英国的这个国王的这个土地。那么法国，他其实在他的这个领域当中，法王，他对他的鼻子底下有大片大片的肥沃土地都属于英王，他心里是特别不舒服的啊，特别不舒服。所以因为这种复杂的关系而导致，在十五世纪发生了一场这个长达140多年的战争，叫英法百年战争。英法百年战争其实它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土地的归属的问题，互相打来打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圣女贞德。圣女贞德是一个 圣女贞德， 贞德是一个很小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而且她也没有什么文化。 跟你姑娘可以说，他什么都没有，但是突然他一下觉得灵魂附体，他成为一个这个特别了不起的人物。当时这个法国是节节大败啊，就打不过英国，但是圣女贞德说，你只要这个命令我为统帅，我可以领到这支部队去打败这个英国人。那法国人将信将疑，就真的这样做了。在那个时候，因为没人来打仗，就像当年大卫和这个歌利亚战争一样，打仗一样，都不愿意出。扫罗也怕歌利亚，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出来，那是扫罗正好，你去把你打死了正好，对不对？为我解决心头之患，他本来就嫉妒他。结果这个有个圣女出来要去做这么一件事情的话，法国人也是非常高兴的。好，就给他也命令一个统帅，然后他去打。结果他真的打赢了，这个也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他真的打赢了。所以后来英国人、法国人把他看成英雄，英国人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女巫，他最终也是按照一个女巫的这么一个方式把他杀掉了，当然这是后话了，这是故事。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有三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普瓦提埃大学是仅次于巴黎大学的欧洲最重要的大学，它主要是因为早啊，因为早一四几几年。然后第二个就是有普瓦捷大战，在732年，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只经历这场重要战争，是以基督教世界的胜利而捍卫了欧洲这块土地的安宁。第三件事情就是在百年战争当中出现了这么一个人物，叫贞德。啊，他就是刚才罗丹说还有一部电影，我都没有见过这个电影。 有圣女贞德， 是吧？ 对， 他是把他当一个正面人物的歌颂了吗？ 当然了。 OK。那回去要看看这个电影。看那个罗浮宫，卢浮宫， 卢浮宫， 卢浮宫。 嗯。 卢浮宫的旁边就在街道上有一个很大的铜像，黄金的，就是外面镀金的，谁？圣女贞德，他的雕像就在那个罗浮宫旁边左边这个街道上立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雕像，就是法国人一直到今天都是肯定把圣女贞德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正面的人物，所谓的民族英雄吧。因为那个时候不能说国家英雄，没有国家这个概念，他都是一些诸侯公国和部落，但是英国人一直视他为寇仇，认为他是一个女巫，最后把他抓到以后，其实也是法国人自己把他出卖了。他回到一个城堡去的时候，那个城堡不开门，不让他进去，所以英国人抓着了，还是把他交给法国的贵族把他处死的，是按照这个女巫这个罪名把他处死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车绕了一下，我就解释一下大家，如果说大家觉得没有意义，你们就责怪我。 太有意义了。 是吧？ 特别有意义，谢谢张浩武老师，谢谢全庄老师。 是笛卡尔的学校吗？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就是介绍笛卡尔这个人物，为什么哈耶克把他称为是欧陆建构理性第一人？ 哇， 对，就是 这个。 我记得你 在讲。现在不是 surprise and surprise one by one， 是 question and question one by one for me。这笛卡尔这个人的确非常了不起啊！这个如果说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这个启蒙运动的话，那么我们讲的第一人就是笛卡尔啊，就是笛卡尔。为什么呢？我在这个前面讲过，就是说，由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而导致前信主义的兴起，马丁路德的三个唯独铿锵有力回荡在欧洲的上空，唯独信仰，唯独恩典，唯独圣经。这个马丁路德的这种这个前信主义思想，毫无疑问是对文艺复兴以来的那种泛人文主义，就是刘俊林先生所讲到的上帝垂位下的人文主义，是一种极大的矫正，就让人们重新去回到那种虔诚的信仰。其实就马丁路德本人来讲，他也是希望这种能够回到这种中世纪那种前信主义。那么他对基督教这个教会的这种尖锐的批评，主要是因为当时基督教教会的腐败，他们卖赎罪券，他们休妾虚妾续妾、就是养小老婆不是纳妾续就是偷偷的养着情人在外面。 他们说了一句话，在欧洲的教堂任何一个地方往下刨三尺就会发现很多婴儿的尸骨。 哦， 他们养着这些妾，然后修女和神父之间的私通，生下了很多幼小的孩子，但是他要我要把它隐瞒起来，就只有晚上偷偷地在这个教堂的这个院子里面挖块小地把它埋了起来，下面都是那个小婴儿的尸骨。所以你可以逐渐这种这个中世纪在那个年代啊，就是宗教的腐败。西方有一句就是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你只要权力在不受约束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宣扬他们所谓信仰这个伪光正的这些东西都是假的，那都是假的，他来制衡他。所以欧洲腐败到了这种程度，那么马丁路德他站起来蹬臂一呼，他说的唯独信仰、唯独恩典和唯独圣经，就是让人们在心中对上帝充满信仰，他叫因信称义，他的口号叫因信称义。我们根本不需要教皇，我们根本不需要教这个教会，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些僧侣，只要我们在心中对上帝充满神圣的信仰就够了，上帝就会救赎我们，我们就会成为一个义人。所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马丁路德他的这种功劳当然是毫无疑问，对恢复基督教这种虔诚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经过了几百年以后，这种说的唯独就像华国锋当时所提出两个凡是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始终坚持凡是毛主席说的我们就要坚持，凡是毛主席说我们就要是，你说还会有改革开放吗？他不会，他一定会对改革开放形成一种枷锁。同样的如此，三个唯独它也会带来人们对理性的压制，对科学的追求。所以当启蒙运动最开始第一步是什么呢？怀疑主义。怀疑主义就是我们首先对你所说的东西我表示怀疑啊，你说那个东西唯独唯独，它真的唯独吗？我要怀疑一下。好，怀疑主义其实是对前信主义的一种挑战。你前信主义对天主教的那种腐败的挑战是一样的道理。所以笛卡尔他是第一个主起这种怀疑主义的大旗，或者说理性主义的大旗，他是第一个出来，他来挑战。他怎么挑战呢？他首先认为这个基督教所宣传这些观念，我首先给你打一个问号，为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所以他是怀疑。他的这个怀疑，他的这个怀疑有一个主体，就谁来怀疑呢？笛卡尔认为，当我在思考对这个问题怀疑的时候，我就存在。所以他提出一个很有名的口号，叫“我思故我在”，这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这个理念，所以怀疑主义的兴起应该是整个启蒙运动的第一步。由于有了怀疑主义，所以才有后来的经验主义。就是我们要证明这个东西被怀疑或者不被怀疑，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要通过一种经验来进行试验。好比说，两个铁球同时落地，它本身是在比萨斜塔上去做的一个试验。我们把一个重的铁球和一个轻的铁球同时往下丢，很多人认为重的铁球会先落地，那么后来去试验的结果并不是这样，是两个铁球同时落地。所以通过这种试验，它带来两个问题：第一，它使人们所宣传这些东西，我们来进行是分辨哪些是值得怀疑的，哪些是怀疑的。所以不值得怀疑的就是经验，就是肯定，好比说两个铁球同时落地不值得怀疑，那么这个我们就承认它。所以怀疑主义导致经验主义的兴起，它的一个副作用就是说它带来了一个负面的迹象，就是推动了人类科学试验的进步，就是人类在受控试验的状态下来获得对自然界的一种认知。所以科学是在这个阶段发展的， 我看昨天军宁在船上也讲了这一点，所谓的科学从哪来，科学是基督教文明带过来的，没有基督教文明就没有科学。我们很多人都把科学这个东西看成是基督教信仰的一种对立物，把它和基把那个这个科学就是、我是科学主义者，我才不相信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基督教人了，这是错误的。科学是由基督教文明所推动的，没有基督教文明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所以由怀疑主义它带来的第一步就是经验主义的兴起，经验主义推动科学的发展，然后经验主义再往前走就是理性主义，就是理性主义，所谓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 的核心就是用理性之光去照耀人类的道路。所以我们说这个从这个框架上我们来认识，那笛卡尔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可以说是他掀开了启蒙运动的第一页。 OK 再带一点， 好好好，上一等上一等。 那我们讲的时候 刘金娘老师要把陈浩吴老师讲的再往下带一点， 不是就是说您讲话终止的地方我们再继续往前走两步，在您铺的这轨道上我们再往前走两步。这个怀疑主义呢有两种，首先这个怀疑主义呢是这个笛卡尔提出来的，他怀疑的对象什么呢，是神， 是什么， 神他否定神，他说包括刚才讲的我思过我， 他不否定神吧， 不是他他没有明确的说，但是呢 否定神级，他不否定神，笛卡尔不否定神， 他 否定神级， 不是他没有， 那你就是说你这么为什么这个水能够变成酒呢，耶稣怎么能够在海上行走呢，他挑战的是神级， 像这个尼采那样说上帝死了或者打倒上帝，但是他的这个哲学的后果是动摇了，大大的动摇人们对神的信心。比如说在神学之下，我在这是不需要，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由于他的怀对上帝的怀疑论，说这是一个问题了。我怎么知道我存在呢，我一想，哎呀，我能思考，我肯定在，如果不能思考的话，我不能确认我在，所以他用我能思考来作为确定我在的证据。可是但是在神学下，在基督教神学下，这个本来不是一个问题，而且他还用关于恶的问题来否定这个，关于这个恶的问题来否定这个，来质疑吧，来怀疑，不是否定，怀疑神的存在。说既然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为什么世界上还有恶？就昨天你问我的那些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相信什么呢？上帝的存在，但是他相信自己的理性能力。他说人类的一切问题上帝不能替我们解决，但是我有我的理性能力来解决，我们能够想到那些甚至是鲜艳的真理，我们靠人的理性能力能够想出来。这就是他的理性主义的，他是怀疑主义加上理性主义。但是到英国变成了经验主义，经验主义代表是休谟，休谟说理性没有这个能力，你笛卡尔吹牛，理性只能是情欲的奴隶，而且只能是说你理性只不是来帮你情欲的忙的，不是为了取代你的情欲的，更不高于你的情欲，这个后来也被很多史实所证明了。所以休谟的怀疑主义是怀疑人的能力，而笛卡尔的怀疑主义是怀疑 神的能力， 而放大自己的这个，放大自己的能力。但是这个为什么又顺到后面的法兰西启蒙呢？就是法兰西启蒙的这一派理性主义都相信理性的能力，不相信经验，不相信神。所以在中国的思想史的当代的有一阶段的一些自由派的学者，包括从顾准开始，要强调英国的经验主义。因为中国传统上是一个法国的理性主义的，中国的思想界的精神气质，从胡适、陈独秀他们开始是法国的理性主义的气质，包括共产党也是法国的理性主义气质。但是后来有人发现，英国还有一个经验的一派，就是你理性所主张的真理必须经过检验的检验，就像刚才这个陈老师讲的那个落体试验一样， 同等比重的不一样大小的东西，是不是重的先重的惯性更大？这个里面叫这个里面导致了关于那个重力加速度的这个重力加速度的这个物理学上的重力加速度的原理。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是一个这个就是对人的理性能力的放大，是从笛卡尔开始的。笛卡尔他本身呢是一个他是一个高度有学问的人，然后这个思辨能力极强，语言能力极强，提出了大量的这哲学史上提出了大量的问题，所以他是法国哲学史上差不多最重要的人之一。唯一的另外一个跟他我觉得有点那个没有他这么广博，是另外一个科学家叫什么来着，我想一想一下。说人是会思考的芦苇，那叫什么人？ 笛卡尔。帕斯卡 呢是一个一方面信科学一方面又信神的一个哲学家，但是他没有这个没有笛卡尔这么广博。再讲到就是我们刚才陈老师讲的这个图瓦之战是吧？图瓦之战，这陈老师给这图瓦之战极其高度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他阻止了伊斯兰向这个欧洲腹地的扩张是吧？他们从实际上迦太基人过了海峡，征服了西班牙，然后反过来要打到这边，所以今天你们去西班牙会看到西班牙人很多黑头发，这黑头发就是从北非过来的。这个法国人的头发介乎于德国人的头发和意大利人的头发之间。这个法国是黄的，金色的啊。 金色、红色，然后是棕色了，他们棕红色。 大街上看。 化学。 大街上看。 嗯。 就这个什么意思呢？是说，这场战役呢，捍卫了欧洲的文明，抵挡了野蛮。那为什么说一个是文明，一个是野蛮呢？好，我们回到法国今天面临的问题，在车上已经讨论了，就是法国面临一个绿化的问题，是吧？为什么绿化是个问题？好， 明白左。 这个绿化问题从哪来的？绿化问题是，首先是最近的一次是叙利亚的内战。 对。 叙利亚是个典型的 伊斯兰 教国家。那为什么欧洲人不成为难民逃往叙利亚，而叙利亚人成为难民逃往欧洲呢？因为穆斯林人至今没有解决自己的秩序问题，即使不面对欧洲，他们自己也要怎么样？也要打仗，是吧？最早是俄国人插手的，但是美国人并没有插手，所以叙利亚的是内战，不是一个西方世界通过代理人发起的战争，是完全他们就像内部的战争，就像当年的伊朗和伊拉克战争一样。所以换句话说，伊斯兰这种文明叫先姑且叫它文明吧，不，它本身没有找到一个让自己获得持续繁荣的秩序原理。文明都在探讨，中国人找到了没有？中国人找到了没有？为什么说中国人没找到？ 不找 是吧？还是找不到？孔子认为自己找到了，毛泽东也认为自己找到了，今天的经上也认为自己找到了。但是能经得过精英的检验吗？不能经过精英的检验，因为大批人想移民到美国、到法国，那就是像刚才那个保姆还说，不是那个人还说，那个导游还说他女儿要，不是他夫人带着孩子回来打疫苗，那不是一个可靠的地方是吧？所以这个秩序原理是什么？这个秩序原理是被谁找到的？这个秩序原理在什么地方？ 被谁找到？ 如果我们能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我们如何建立自己的秩序了。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一点，我们中国本来是治乱循环，对吧？好一阵子，然后叫定期归零，就像那个计算机一样，算数算数，再算到一个天文的财富的数字啊，唐宋的辉煌，然后验那个重置键，瞬间归零了，甚至还退回去一大截，是吧？所以中国文明摆脱了这一点吗？没摆脱，那说明中国人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还没有找到这个秩序原理。好，那下一个问题是，这个人类的秩序原理是有好多种还是只有一种？ 肯定觉得是一种。 那除非你证明他是，除非你能证明有两种。 耶路撒冷之后。 只有一种秩序，神明秩序。 嗯。 只有一种。 我先说这么多吧，所以说我们会看到，表面上看是这伊斯兰教和这个基督教是一个平等的，但是而且甚至伊斯兰教在今天对欧洲构成了威胁， 嗯， 但是这个伊斯兰教它本身内部的巨大的这一种缺陷， 嗯， 所蕴含的这一种这种爆炸性的灾难，到今天来依然没得到解决。要不然的话，如果世界上有两套原理的话，那么伊斯兰教的世界应该比基督教的世界活得更好，应该是基督教的人去涌向伊斯兰教的国家，并在那里这个寻找庇护。但是我们看到的相反的是，所以只有一个原理，这个文明背后所隐藏的这一套原理。 好。 手不够用的，要不然就该散了。 但这个城市名字我忘了，就是当约书亚第一站拿下了这个耶利哥之后，他们打另外一个城呢，他们第一次打输了。为什么打输呢？是他们打赢了城以后，好像是有几个人私藏了战利品，然后被耶和华发现了，耶和华就让他们下次输。然后这个约书亚就把这几个人找出来，然后把他们私藏的东西全部拉出来，然后把他们用石头砸死了。 嗯， 然后他们重新打这一城，然后他们怎么打的呢？他们先假装派人来攻这个城，然后这个城呢，这个守城的人因为上次打胜的经验，就倾巢出去来迎战。这个当这个军队全部出了城以后呢，这个耶和华的不是约书亚的军队就开始撤退，撤就跑，然后他们就追，这时候呢城就空了，这时候另一支部队呢进城，把这城给烧了。一上呢，前方一看，城后面的城给烧了。往回跑呢，那个约书亚在中间设了一个伏兵来堵这个回撤的人。然后本来跑的人又反过来又在打这个，所以一下就把这个城给拿下来了。所以是跟刚才图瓦讲的战争非常像。所以大多数经典案例在圣经里面都发生过。 但是在伊斯兰世界当中，他明确地告诉你，所有战利品你只要有五分之一归给哈利法，其他的都是你的。所以这一点是导致整个阿拉伯的军队对这个征伐，对外的这个战争的扩张有极强的兴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是一群掠夺者，他是抢劫者，抢劫者。 圣经里面有这个可能又涉及到，就关于说圣经旧约里面是不是有残酷的地方，它有极其严格的规定，是说哪些东西能抢，哪些东西不能抢，全部充公，哪些东西属于自己，甚至有些好看有好几个地方说，这个城的牲畜和财宝一个不能抢，必须全部烧掉。 哦。 所以，他的这个，所以我们会看到《生命记》的这个，就他对这些有非常非常的严格的规定。这种规定在后来又反映在英国和西班牙的比较上。我们知道英国和西班牙是同时发现新大陆的人，英国人建立了北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建立了南美。 嗯， 那为什么后来的差别那么大呢？因为西班牙人的在比如在非洲在这个银矿铜矿和各种财富要全部给谁呢？全部给国王。而在美国这个属于不是在北美在英国的殖民者呢，这个属于英国殖民者自己，不要交给国王。所以这样子导致了，就这个实际上这个财产权的传统就导致了英国和不是这个北美后来和南美的巨大的差异。直到今天美国要修，你知道美国要有啥名叫什么修墙。因为不修墙，他们好像几天就有几万人要过来，这几天遣送的，然后他们还挖地道过来，是吧？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哪儿秩序好，哪儿秩序不好。所以他们不能用神学写出一篇论文来知道为什么 我要偷渡到那个地方，但是他们直觉和经验都告诉他，北美比墨西哥好。 对， 推崇， 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说这个呢，实际上说，包括哈耶克，他们都很欣赏这个笛卡尔所开创叫理性思辨的能力。 嗯 嗯， 这个呢是英国的学者，你这根本看不到，你去看亚当斯密，根本看不到这样的一种理性的思辨的这个能力，而在笛卡尔身上。很多很多，嗯，后来这也是欧洲大陆的学术传统，就是理性思辨。 嗯，欧陆建构， 包括后来的康德，后来的黑格尔，包括今天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后现代派，都是这样子，就是他们有大量的这个理性思辨和制造概念的能力。 思辨和制造概念，哦，第一次听 这个。您否定理性思辨 啊？ 您否定理性思辨？ 我不否定思辨，就是这种理性思辨是好的，就是说，但是你到处的，我说你早年的这个理性主义所得出的这种建构主义的结论，就是说我靠我的理性能力就可以，靠少数人的理性能力就可以建构出一套代替旧约真理的一套秩序原理，马克思就是这么做的。 嗯，就是说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来设计一 个 社会。 这个源头，其实比笛卡尔源头后面还有更早的一个人，就是柏拉图。人类的第一个理性主义者是柏拉图。 哦，第一个是柏拉图， 就太早了。柏拉图。 希腊、罗马、耶路撒冷。 希腊三种智慧的交集。 罗马是什么呀？ 罗马是早期的是希腊的，后来的是耶路撒冷的。但是这三个我们很难在一个地方画一条，就是就像三碗不同颜色水倒到一个锅里面，我们很难再重新再把它重新分离出来。 对， 我就在想，今天老师说的这个传统最早是柏拉图，然后柏拉图的一个比较世俗的通俗的解释叫什么斯多哥学派，然后斯多哥学派又影响了蒙田，然后蒙田又影响了卢梭。然后卢梭又大概是这么一条线可以画下来啊。 大概吧，你可以这个你以这个哲学史教科书为准，要不然我说的话都是漏洞，说一个群友们要指出来，你今天总共犯了60个错误， 不是， 还包括发音不准，中国人常用的三。 中国人常用的 三个概念，但是通常不太做严格的区分。就是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谁能区分？ 人文主义、 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刘俊英老师能区分，您讲吧。 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英文是一个词，叫 humanism。 一个词。 humanism 啊。 哦。 就是人文，其实人本主义更好的表达了这个人文主义的含义。什么叫人文主义呢？就是以人为本 啊， 就不是以神为本，是以人为本啊。中国人在中国一般主张以人为本的都是进步青年，都是这个轻度自由，都是自由派人士，都是自由派人士是吧？但主张以人为本，我觉得当年有这个批这个精神污染、批人本主义、人文主义，还有白话的电影是吧？都被认为是人文主义的这个。 白话那部 《 苦练》吗？ 苦练对吧？ 嗯。 这个人道主义呢？这个叫英文叫 humanitarianism。它的直译的意思呢，就是以人，人类至上，人类至上啊， 对， 人是最高的，就是，人本主义说人是最本的，人道主义说人是最高的，但是人道主义这个词呢，用处于很大的限制，仅仅是限于生命的救助方面。比如人道主义救援， 对， 不用于这个哲学或者是其他方面啊，约定俗成的， 对， 这个，就大概就是这个区别。 对，我记得我们那次在英国的时候，就是在那个伦敦，有一个就叫人道主义女神， 你就是南丁格尔吗？ 还不是南丁 格 尔，所以当时也觉得好奇怪呀、 啊 嗯。但居然 人道主义女神就 是 指 是 就是指就是指用行动救助生命，包括救援，这个叫人道主义，就是珍惜人的生命。他没有更多不讲更多其他的学理方面的这种东西。 嗯，人文主义。 就这样子，以后大家讨论这三个概念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三个是怎么来？ 没听明白，这个人文主义和人文主义是怎么没听明白？ 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在英文里面是一个东西。 啊， 啊 一 个词、啊啊、 一个词对我最近那边 那咱们 它是去 中文怎么理解这个意思啊？ 确定人的整体 有 什么？他俩有什么不同？ 咱们你说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 是 一样的， 一 样的，在英文里面是一个词。中国人可以说不一样，但是到英文里面就是一个词了，你说？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讲的人文主义，什么叫人文主义？就是以人为本，所以又叫人本主义。 好，人本主义也好，就是现在在我们的语境里，它是一个就是很保密的一个词。 它是个保，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错。我们只是要知道人文主义背后呢，依然有一些观念上的陷阱在里面。如果我们能看清楚这个陷阱呢，人文主义依然是个好东西。 嗯。 对， 其实它有很多有正面的，也有很多负面的。 那你看今天的导游讲的，比如说那这难民来了，每个月还发900块钱，因为他这个是人道主义啊，那他的吃啊的喝呀、啊。那您怎么理解这个事儿？ 不，这个人道主义救援是人道主义救援是必须的，但是又是有度的。度在什么地方？没人知道。那我们来法国，我们是不是要每人捐1000欧元给我难民呢？什么时候我的救援产生义务？当然有国际法。如果你跟人打仗，你当然是比如像美国打阿富汗的时候，在上面轰炸。那一方面还给那些下面的人投空投午饭盒。 哦。 这在战争史上第一次，就一方面炸这个地方，一方面还给这个地方的民众，敌国的民众投午饭盒。这个是没有这个，我就是这个原则也很清晰，但是在具体的应用上又很难这个，很难这个把握的。那比如说，我要批评特朗普，我说特朗普是错的。明明墨西哥人生活过得不如美国人好，他们要去美国，你为什么不让他去？你们不是说你们是一个开放的熔炉民族大熔炉吗？你熔炉吗？为什么不让人家去？所以， 这个我觉得还是涉及到权利与义务的问题。 权利义务在这件具体的事情上是很难确定，是大家看法冲突的。一些人认为说，这些难民我们就应该像默克尔一样，我们就认为张开翅膀无条件。容纳是吧？那还有人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吧？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跟他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他们的麻烦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如果他们造成的麻烦都要别人来替他们承担的话，那他会继续制造麻烦的。所以这个正义马上就出现了。保守主义有更强的普世的性质。 嗯，自由主义的人文主义。 比保守主义更强的， 所以 更强的普世精神，这一点精神也传染到共产党身上的。共产党说，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听说过这个吗？ 听说过。 全世界无产者， 对， 联合起来， 砸烂旧世界的枷锁。 这些都是这个，这些都是就是人文主义背后的隐含的一种普世主义。 嗯。 但我昨天讲的，比如说葡萄酒，它就是。地方性特别强调的一个地方性，而保守主义是本身是强调地方性的。 嗯，其实这一点就比较一下英国跟法国，就能看出这个区别来，对吧？英国就是偏保守主义的这种人文主义， 对， 法国就是这种自由主义的人文主义。 所以当你要强调地方性的时候呢，你就不向难民开放；当你的时候呢，你就要。就主张要向南面开放，所以你要问，先问你自己是个地方主义者还是一个全球主义者？ 嗯，